的任意一个时间段打开，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把它当成一个暑期神剧，就是你暑假在家待着，你没事出去那个晒个衣服， 嗯， 擦个桌子， 嗯， 然后吃个饭， 嗯， 回来你接着看，毫无压力。 嗯， 我觉得这个是它成为这种轻松搞笑的情景剧吧。 嗯，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 嗯， 另外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不是很了解这个答案，因为我知道赵爽以前在这个湖南台是待过的， 嗯， 不知道对电视台里边的这个整个的流程是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些电视剧他们播一次要付一次的版权费用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他老播呢？ 因为是我觉得哈， 嗯， 因为当时我们包括在电视台这个播电视剧的部门跟我们这个做节目的部门其实是两个部门。嗯，但是我觉得他一轮播出、二轮播出和三轮播出他会有不同的价位。 啊， 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一起来看流星雨那样一部剧哈， 嗯， 他们做过一个收视率的统计， 嗯， 就是在不同的轮播出的时候其实他的收视率都很不错。 嗯， 我拿广播来打个比方，比如说今天咱们播了这个节目，收视率是一，收听率是一。 嗯， 然后我这周我再播一次，收听率还是一。 嗯， 可是其实我们已经没有节目制作成本了呀，对吧？ 对， 我们俩都没在，我就把它那个挂了一下重播。 对， 可是这个时候它还是一的收听率，其实就好吃不贵嘛。 嗯， 其实电视台很多，我觉得二三轮播出的电视剧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啊，就是， 嗯， 所以这个肯定首播是最贵的。 对， 首播的版权应该是最贵的， 嗯， 但如果二三轮的话这个价位可能没有首播那么高。 对， 然后如果是跟公司有合作的话，但是版权费肯定还是要有的。 嗯， 要不然不能买一次之后那我每个暑假就播，这也有可能吗？所以他们每个暑假才会一遍一遍的，一遍这么来放，因为不花钱了。 这个还是得分啊，现在有很多种制作模式，有一些是独播剧。独播剧就是比如说我湖南台制作的，我就是湖南台拥有版权， 嗯， 你不会在其他的地方我再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了。有一些电视剧是公司制作，比如说正午阳光，那我可以卖给东方卫视，我可以卖给北京卫视，我一轮播出不能超过四个上星的卫视。 嗯， 那我还有二轮播出，还有三轮播出，它每一轮都有不同的价格。 嗯， 但你看一起来看雷震雨，你没有在其他的平台上面看到过。 雷震雨、 哦，不，流星雨。 一起来看雷震雨。 啊，哦，对，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真的有可能会有雷震雨哈。现在已经收到了这个市气象部门和防汛部门的一些提醒。 对。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正在这回家的路上，希望这个赶紧就是赶到家中哈。 啊，对，因为我刚刚也是一直很担心啊，这个雨会不会下起来？刚刚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看这个雨应该还是没有的。如果您现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这个雨已经下起来的话，下了多大，也可以跟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赶紧来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好， 嗯， 通知给更多的朋友。 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这个暑期神剧哈，而且为什么叫神剧？就是除了它经常播之外，还有就是长播不衰， 对， 就是每一轮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都不错。 对， 对吧？电视台也不傻，收视率不错，他收视率很差的话，他为什么要播呀？ 对， 对吧？ 他既能拉收视率，然后这个一遍一遍播，成本有可能会被。 嗯， 比最开始啊降的会比较低， 对， 啊，所以他这种事情那肯定就是非常的划算了，他肯定也比较愿意干了。 对呀，啊， 嗯， 当然，那我们今天说的第三部剧哈，这个叫做《家有儿女》，其实也是一个长播不衰的一个剧， 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片段吧。嗯， 就差一个锅，真是个美菜呀！ 刘星，涮完锅一起帮我们涮吧啊！ 偷涮，哼。技术含量太低，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杀鸡焉用宰牛的。 不帮我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 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怎么刷也刷不掉，赶紧给我拿一把菜刀。 哎，你到底要干嘛呀？ 刷锅干嘛呀？ 刘星，你这样行吗？ 这东西跟镶上去的似的。 行， 去。抓紧了， 刘星这样不行， 你管不了那么多了，抓紧了，快点，使劲啊！哎呦， 啊， 漏了， 来不及了，本大厨迫不及待的要露两手了。 爸，我跑着去买去，肯定特快。 嗯，我已经准备做饭了。 哎，爸，您等会儿，您先让我们出去。嗯， 出去干嘛？不就是炒个菜吗？又不是放炮。 完了，小雨，快去拿灭火器，快点！